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六四这件事的所有 的真相呢，现在我们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点是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不是中国的邓小平先生？ 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坚持什么立场，我们的空间和商量的余地是很大的。 梁振英，你有没有说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并没有？ 我绝对没有说过。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Revolution。 喂，大家好，咁啊，每月巨献嘅云端起义啦， 咁样老土你开头 吓，冇办法啦，叫你唔好讲粗口啊， 系系系系， 咁啊，有森麻啦，有 B 哥啦，咁啊，梗系有我哋嘅客席呢、這个尊贵 升级主持 阿文昌啦， 我 冇搵你玩啦，我阵间先玩你。 第二 节先玩你啊，因为第二节咧，阿文昌咧就会以呢、這个即系佢咁多年嘅一个财经嘅经验咧，去讲下呢个比特币啊。 但系其他我都冇玩噶啦。喂，我呢样嘢先 系你 但系啲基本嘅常识都仲。 你系玩牛熊证啊嘛？ 唔系， 唔系，佢系炒呢个人网金币。 咁咪 佢第一代，佢第一代嘅网上金币嘅炒 啊！喂，咁啊，咁其实咧想讲个李卓人嘅，不过阿文昌睇先啦，我都要靠阿文昌，因为我今日好忙咧，都未跟得晒啲新闻。咁但系我想讲讲咧，喂，阿森埋你点睇下林焕光嗰番说话？即系佢话喂，即系你哋唔好用一个去街市买菜嘅方式去评估政改啦，如果唔系咧就会各走极端，就更加难行。咩叫街市买菜啫？喂，你街市买菜有得拣啊嘛。而家我哋只系想。要求我哋要求嘅嘢，但系我哋系好明显地系冇得拣嘛，中央系唔俾我哋拣。 其实佢曲线嘅，我觉得嗱，你调翻转头 谂， 唔系我话你调翻转头谂啦。佢话唔好用街市买菜嗰个方式谂啊嘛，但系即系你谂下嗰个背后，如果我哋去每一个菜篮都系得一款菜，仲要系烂嘅，然之后咧你闹个菜档啦。即系话翻你转头， 即系档档都系狗粮菜， 系仲要话翻你转头。 我角度唔系你咁提， 哇！阿B哥唔用麦 stand 咧，攞嚟接麦又去唱歌。 我惯咗啊， 系啊，惯咗。唔系我角度咧，我从我哋伟大嘅中国共产党嘅角度去睇。 哎呀，我死啦！系啊，我避直先你一个共产党。 嗱，因为咧，点解咧？因为我哋嘅中国大陆咧个文化系点样？我哋嘅文化就系喺街买嘢。是会叫成嗌价噶嘛？我哋街市即系大陆人啊， 有冇得优惠啲？ 系啊， 有冇优惠？ 系咪有冇得打折？ 唔系优惠咩？我试过啲优惠啲喎。 冇错啦，我哋内地嘅同胞咧系习惯系街市买菜或者买其他嘢都要讲价噶嘛。 嗯， 阿林焕光你个人。咁样歧视我哋大陆人，你系撕裂中港矛盾嘅凶手。我而家代表我哋伟大嘅习近平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你代表人唔系我啊？ 谴责你， 但你代表人， 你代表人， 你撕裂我哋嘅中港矛盾，我哋香港本身， 咪先咪先， 系伤害中国人民嘅感情。 我想问一问啫， 有道理。 我想问一问啫，阿B哥撕裂定龟裂啊？ 唔系乾就会归你。 嗱，我哋香港人咧，我哋香港人咧就从来咧都系同内地咧嘅文化咧，好似咁讲互补融和。所以我哋喺政改方案里面咧，我哋都行内地嗰套，即系 嗌架， 系 讲数。 唔系、你咁讲，我即刻叮一声林毅系。如果我跟你一套逻辑啊，我哋当内地系同胞嘅话，我跟你一套逻辑啊，融和啊嘛。咁我哋有真普选，内地咪又有真普选咯，咁咪真正嘅融和咪好咯。 咁咪我哋先要个技巧上面，就学习内地先 嗌架， 嗌架吓，就街市卖菜。 即系走去， 即系我哋卖菜， 啱嘅生活方式都要趋同咯。 系啊，都要趋同。喂， 是 你 系真系口号噶。 由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已经开始叫我哋同内地融和，同内地接洽。我哋呢方面同内地融和，同内地接洽。 系啊，咁系咪应该 内交咯？呢啲 系咯， 呢个阿少 啊，即系内交咯。 咁系咪应该整一个喺呢个政改方案上边咧？即系倾咗咁多个方案啦，不如整个组织叫做巴紧啦。点啊？我如果我组织叫巴根真系得，唔 系大陆巴根委员会， 巴根 巴根委员会， 巴根 巴根 ，OK 喎，林焕光 巴根委员会， 俾翻啲背景先，因为林焕光咧，即系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咧，就提到呢个街市买餸论，系啦，咁啊原址咧就系汤家华吓，之前就突然之间吓就话同即系对外讲咧就话泛民真普选个叫价太高。 但佢讲讲下讲唔到嘛，跟烟啊嘛， 佢就话，哎呀好高啊，你哋叫价，我嗰啲先至系比较合乎情理嘅。咁啊，林焕光咪乘翻阿汤家华嘅讲法，就话喂，大家咧就唔好吓，好似街市买菜方式讨价还价，要有妥协政改，所以先可以向前走咁讲。咁啊，马时亨啊即刻啦，嗱，即系阿 Fred 妈又即刻即系黐口水尾啦，即刻抽水啦。 咦，佢老冇事咯。 不嬲都冇， 佢转数几快喎、啊、个脑。 佢不嬲都，唔系佢一落咗台即刻冇事噶啦。佢讲到啦，佢话喂，佢都话啦，喂，真系唔好叫价咁高、啊，泛民。 但系佢哋知唔知咩叫叫价？而家我哋冇得叫价、啊，我哋只系嗌自己想要嘅方案噶嘛。因为叫价你系要有得选择，地先叫有得叫价。你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种菜式，咁每种唔同价钱嘅菜，咁我哋喺度叫价，咁啊先有得叫价嘛。喂，平啲得唔得？贵啲得唔得？咁叫佢叫价嘛。但佢都冇得拣，你全部都系狗粮菜，叫咩价？ 咁唔系，咁你就算你内地嗰度啲人全部都唔系铁价不义噶嘛，啲价钱都全部都系有得讲、啊。你连搭的士啊，系咪成日打标咯、 啊？佢话廿蚊，我话十蚊好咁近。 系啊， 喂， 讲喎、 啊，你咁讲，我又要查打查先。我听咗呢、這个， 我哋而家系学习伟大嘅祖国噶、啊，你咁啊，林冠光，你咁嚟歪曲咁嘅事实， 喂， 吓、啊、撕裂我哋。 林冠光真系啊，个 mindset 始终都系融合， 系咯、 啊，过唔到啊， 系咯、啊，咁你 唔系精神分裂咩？唔系啊，成日都， 我即刻谂起咧，你咁讲咧，叮一声听咗我呢个礼拜 Q 仔咧嘅节目。佢讲喺上面，你知阿 Q 就好中意揼骨噶 嘛？唔系，佢唔系好中意上面揼骨 啊。但佢话上面啲骨长咧， 佢唔系好中意去大陆揼骨啊。 佢话上面啲骨长咧，而家咧好难经营啊。就系话咧，啲骨妹咧，可以喺呢个公众嘅睡眠区啊，即系你通常你揼完，有啲人出完火咁咪喺睡眠区度瞓啦。佢话佢直头唔使喺入边度揼啊，喺出个睡眠区嗰度咧，已经可以叫直达中央啊，同你。即系个生意难做，咁为咗。因为佢哋觉得一个策略咧，就系话喂，如果你骨妹咧，如果唔够 quota 呢个月冇生意咧，就即炒。咁佢啲骨妹咪要叫价所谓。首先嗌你帮衬先，喂平啲我都做啦。不如嗱，我50蚊同你起个机，好唔好啊？40啊， 开咗头先咯，开咗头先啦 。跟住原来起机系包含好多元素噶，斋起机咧就可能50蚊嘅。跟住如果因为落啲油好唔好啊？干落油又可能加50咁样， 唔同嘅油 系啦，唔同嘅油又唔同嘅价钱，哇！即系呢啲就系叫做巴紧， 去到中段系咪？到时嗌咩都得噶啦，系咪先？ 系咯，即系或者 即系拗劈劈， 系咯，或者弹琵琶，弹琵琶咯，弹琵琶又另计咁样， 即系连埋油帮你含 吓。 跟住又另外一个价， 唔用得嘅， 唔系喺间房里面， 唔系但系你呢、這个， 本身谂住喺油嗰度打完之后，哇射唔出咯咁样， 唔系呢个 连埋油跟住又另外一个价钱， 唔系你嗰啲系男人同你连，你都麻甩佬同你连啫，大佬，唔系即系呢个咪正正大陆就系有呢个巴近嘅文化，而林焕光系学习唔到， 佢冇内交， 冇内交， 佢只有光交。 喂，咁但系内交啊靠 CY 喎，但系 CY 喺呢方面又做唔到嘢喎。 CY 呢方面，咁佢交个权俾林郑啊嘛， 吓 系啦， 阿奶妈， 阿奶妈。 但系我想讲一讲咧，嗱，咁其实仲有个后续嘅，咁啊讲呢个， 因为佢想连任咯。 但其實新比即係我即係啱啱個講，即係我覺得即係佢有一個林漢光咁樣做咧，佢有個其實佢有個用意咧，就係、 是、曲線你想講？ 唔係，其實即係認真啊！佢嗰個用意， 你終於講你頭先唔認真啊！ 要。即系佢嗰个，佢系有一个包揽嘅作用咯。因为其实你即系，但佢点样讲话系呢个街市买菜，去大家拗数啦。因为就系好似你讲话，嗰班师奶嗰啲就系落翻个圈度，就系、是、我哋系咪应该要同佢拗唔拗咧？但系其实我哋依家嗰个社会去吹紧个风，唔系同你拗唔拗啊嘛，而系我哋利用占中呢一嚿嘢去，我哋话咩要你妥协啊嘛，从来都冇拗呢一个元素喺度啊嘛。 你认为占中系目的定系手段？ 手段，我哋利用呢个手段去达成我哋想要嘅目的。我哋想要嘅目的就系、是、我哋一路都讲啦，个三样嘢啊嘛， 系啊， 公民提名、被提名权，人人都系呢、這个。 但似乎而家已经变成一个目的啊嘛，占中。 是啊， 已经是出向这个目的。而你刚才讲的东西，师奶的东西，我刚刚开咪前已经跟 Spooky 讲的。林焕光这样的讲法呢，其实可以呃到师奶的。师奶你知道呢，个个都是黄远之爷的嘛。是不是他们就会觉得是啊，你有什么 A 方案，有 B 方案，有 C 方案，跟住又排住复选制，跟住今天李卓人又有一坛嘢啦，又话可以绕过提名委员会不理啦。太多嘢啦，你哋唔好咁贪心啦，师奶真係会咁。 而且亦都落返去嗰个框框度，就係变咗係其实我哋係同佢哋巴緊緊啦，但係我哋依家嘅争议係我哋唔係巴緊㗎嘛，我哋係我哋要做主㗎嘛，调转咗㗎嘛嗰样嘢。但係当林焕光咁样讲嘅时候，就会有一个风气出咗嚟，就係、是、好多人好迷惑呀，就係、是、其实我哋系咪真係巴緊緊 呢？同埋巴緊你系要你系买嘢先巴緊㗎嘛。而家唔系买嘢， 我哋而家唔系买嘢， 而家系你欠咗我，你应该俾我㗎嘛、啊、我唔系去买嘢，我唔系 我哋系要你还钱。 我唔系拿住阿萧生嘅金币。一同金币嚟买一同珍宝珠啊嘛，系、嘛？你而家你争，你系走我数， 争三十几年 走咗我数，我嚟攞翻我应得嘅嘢，咁点解会叫做叫价？ 即系收翻数啫嘛， 系咯、啊。 我哋唔系去人民超市買， 同埋你 系咯，二十 suppose 个数咧，suppose 个数咧，我哋系喺度递减紧嘅， 系， 即系我哋而家唔系揸住 bitcoin 啊，我哋揸住旧市啲军票或者。萧生嗰啲人网金币咁样，喺个价值喺度递减，随住时间啊，递减紧啊。 咦？唔系你唔系有行街纸嘅咩？而家喺人网，你有行街纸应该可以问翻阿萧生、啊，可唔可以兑换翻？ 唔系，即系几时解封？即系其实系唔系我呢个类比唔啱，其实系 唔系？我觉得啱喎，边个？ 唔系我呢个类比，其实阿文春就知我系其实揸住一只末日轮， 嗯。 即系我随住个时间值咧，就算系个市，就算个市咧向上，我要买只 call， 但系因为个时间值 loss 紧嘅话，我个价值都系下跌噶嘛。我其实基本上可能睇中个市，睇中个市，但系因为佢有个时间值嘅限制，即系我哋就嚟2047年啊末日啦。 嗯。 吓、啊，2047年， 根据呢个十二五规划咧，2020年其实系深港融合，详细资料可以睇翻南方都市报。 就唔使讲啦，即系你谂下而家大举吓，几多人口进入香港沟淡，你谂下中票嗰度，喂，时间已经越嚟越有限。 乜同埋阿 B 哥点解话你嗰个啱咧？因为你嗰个其实如果套翻落我哋一路讲紧嘅2017双普选嘅时候咧，系其实都系似烧比奖噶嘛。因为系嗱，即系林焕光呢班人，佢哋一路去掉呢啲咁嘅论说出嚟啦，就话系 bargain 啦。而占中嗰方面咧，嗱，我哋呢啲叫做好 involve 去占中嘅时候，越嚟越搞唔清楚占中其实系做紧啲乜嘅。 喂，即系好简单，我同阿森华咧，我去过无数次一 day one day two， 由 day one 开始完结之后，佢哋话要做教育，结果教咗啲咩咧？ 到而家都系冇教育， 都系冇啊！ 咪即系嗰个此消彼长之下咧， 跟住仲要话谂住。压后占中 系啊， 十二月喎、 啊。嗱，啱啱我哋去完嗰个 D Day Two 咧，戴耀廷就话咧，佢哋嗰啲人数就一路有增长紧嘅。但喺我认识嘅人里面咧，本来话好撑占中嗰啲开始都缩啦。咁其实系你见到嗰个数值就好似你话系一路都蚀紧咯。 嗱，戴耀廷系嗱，头先讲话有个后座咧，戴耀廷补充咗一样嘢，佢话占中一定要人多吓，好咪好似黄仁达所讲咧，佢话如果人少咧就系示弱。 开头系咪咁讲？ 完全系粤公民嗰种讲法啦。但嗱，呢个有个问题嘅，就系、是、话 以前国民党个年代都咁讲。 唔系，但呢个有个问题。 呢个唔系示威，呢个叫示弱。 呢个有个问题嘅，点解咧？喂，美丽岛事件有几人？美丽岛事件点解影响到今时今日嘅台湾政治？光州事件有几多人？嗱，个问题系在于 呢班人牺牲咗之后传唔传承到个运动落去。点解呢班人牺牲可以传承到个运动落去呢，就係、是、你而家喺呢个 moment 里面你要将你嘅点解要占中呢个信息广泛传开去嘛。而係好可惜嘅係戴耀廷你哋係做唔到。我好欣赏佢扮鬼扮马拍条片出嚟。但係嗰条片呢就只能够喺我哋关心政治或者社运界嗰度流传。屋企阿妈系唔知嘅，系冇睇过嘅。咁、就呢个系一个问题啊嘛，系嘛？即系我谂，我日都同阿金英讲嘅，即系喂，我都预咗占中会俾人拉，即系或者更甚啦，你一个牺牲嚟。但系牺牲你有价值啊嘛，个价值就话你可以将呢一样嘢传承落去，就算我哋今次做唔到，我哋牺牲咗，下次有人去接手。个接手就系话，喂，你一定要将呢个信息。而家廣傳開去先得㗎，喂你都廣傳唔到，咁我哋就上次嗱我之前節目都講咗，我同阿森啊就話喂，我哋都提議，喂咁你梗係而家阿主場新聞甚至乎八五二郵報呢啲，喂開宗明義係撐佔中㗎嘛，點解你拍啲片你唔同佢哋合作呢？合作嘅意思就係你拍一條片咪懟出去咯，你睇蘋果日報啊、動新聞啊，你 click 入去啊，佢都要逼你睇個廣告啦。 嗯， 咁你主場新聞或者八五二你好多 OL 睇㗎嘛，咁佢哋平時都係黃遠之嚟㗎。咁譬如佢睇一条新闻嘅，突然之间你要睇你戴耀廷白鬼白马嘅，又揿唔走嘅，咁嗰个系一个硬销嘅信息嚟嘅。如果你条片系拍得有趣嘅话，其实系 O K， 你可以将个信息传到开去噶嘛。而佢哋系唔做，即系我唔知点解学者系会咁样谂咯，系咪呢个系学者嘅通病嚟？ 拍一拍微电影都得啦 ，work 啦。喂，唔好微电影啊！ 嗰日 我屌你，令我谂起琴日睇新闻咧，话嗰个咩玉兔降落，跟住我一睇到无线嘅新闻，我话咩玉兔喺几时几分软着陆，咁卵嘢中文嚟，我真系 sorry， 真系要讲粗口。 匪语。 我咩叫软着陆呢？ 软着陆系中国嘅经济咯，讲紧中国嘅经济系软硬着陆。 着陆点样软着陆？ 咁唔好微电影，小电影。 唔系咁， 即系点啊？一个落病咁。 唔系你知咩叫硬着陆啦？就系、是、以前啊，林彪着陆蒙古嗰度咧，嗰、那个机套落嚟咧系冇落个辘先，机套落嚟。 嗰啲叫坠机啊嘛？ 呢啲就叫硬着陆啦。 嗰叫坠机啦。 唉，林彪着草嗰啲咧就叫硬着陆 ，OK？ 呢啲咧安全降落就叫软着陆。 唉，咁啊，即系大家对呢样嘢，喂，今日系李翔又有一个讲法噶嘛？阿文昌有冇料？ 要 揾，有冇料啊？ 要揾揾， 冇料咁我哋讲下其他嘢先啦。 喂，总之即系我觉得阿林焕光呢个讲呢啲咧，即系比喻不伦嘅啲讲法咧，攞出嚟即系好似之前佢嗰啲咩茶餐厅论啊， 系 呢啲咁嘅即系说话。佢而家咧，其实阿林焕光咧有啲都精神分裂噶啦，喺而家喺 CY 政府里边，你知啦，作为行政会议召集人，有时出嚟讲又话啊。即係下行政會議啊，或者特首真係要仔細檢討係嘛？要檢討翻啊今次嗰個發牌，你見到佢有時講嘢就係如此地精神分裂。 因為個特首精神分裂啦嘛。 係、啊、咁，所以其實有時即係佢譬如呢一套咁。 即係你前一日 乜土國難過難。 上個禮拜前一日仲諗住喐阿金英同阿陳德章。 哦、大佬，呢個係 CY 作風嚟㗎。 第二日就衝攻咗人哋老母西擺個台度。 呢個就要多謝阿馮偉光啦。你諗下，自從馮偉光進入咗政府之後，作為呢、這個係嘛、嗯，即係新聞統籌 白宮發言人 係嘛？喂，你睇下佢 preparation H 唔係係自宮發言人。 喂，係咪即係 情況嚴重，更加要睇醫生啦？白宮自創高講嘅， 即時有行動先，即刻令到 CY 嗰個淚氣 有病該吃 嘅，嗰、那個淚氣即刻係咪啊？減低咗係嘛？與狼共卓喎、 哦，與狼共卓，唉， 咁你諗下咁，你終於明點解啦？第二個講咧，阿 CY 唔聽嘅，馮偉光講，阿 CY 係聽。 喂，但你今日有冇睇报纸啊？ 点咧？ 我啊冇睇啊，但我睇嗰啲 headline 咧，好似河东啲后人咧 啊，系啊， 喐佢、啊，喂咩料啊？话股价股系咪东北笪地啊？越股越低喎、啊，话 佢话佢有个有层嘢，有个豪宅项目，唔知有笪地 几笪地啊？系越股越低， 佢就一路都系揾以前梁振英 梁振英测量师行， 测量师行，哇嗰时 N 年前，即系梁振英嘅测量师行后 九几年嘅事，九五年啊， 联行就。就合拼啊嘛，咁、 嗯、 之前仲良行合拼之前就係獨立，佢就叫做呢個梁振英律師 測量師行， 咁佢一路御用嘅，咁喺今次嗰、那個出售股價方面咧，就似乎同原來嗰、那個同即市價係有一個好大 好大差 啦，又係惹嚟另一個質疑啦，即係即係 CY 個誠信，咁喂。咁但係喂，係人都知道啦。講真，一間唔係屬於 最即大嘅測量師行，喂，點解人哋要揾你俾錢俾生意你做啫？就因為有啲嘢有得計啊嘛，有得喐啊嘛，好似會計師事務所咁樣。點解揾壁科？ 我而家真係有間會計師。 唔係，點解即係喂？你點解人哋要揾壁科？ 係 即係譬如安永啊，或者德勤啊，喂，人哋全世界全球係四大相遇，好似之前Arthur Anderson 呢、這個安達信，喂，咪就係一單 Welcome 啊，嗰啲咪收咗個皮咯，成間嘢冧咗啊！ 嗯， 咁你咁鬼大間全球性嘅壁科， 嗯， 如果你幫你做一間公司，為而家公司真係做數，佢肯唔肯為咗一間咁細公司同你做數先？ 嗯， 咁所以點解大嘅，譬如股票好簡單嘅投資，喂，你係睇下間公司係咪揾壁科核數，咁你就有一個比較大嘅信心，一如測量師事務所。 唔係，但係呢啲情況我又反駁你。 好啊，你反駁。 即係以前金融海嘯嗰陣時候都係揾呢個三大評級機構嚟評級啲次案，結果咪 high 撚咗嘢。 喂，你啱啊！評級呢樣嘢係咁樣，評級咧，你後來你見啦，上美國國會啊，發言咧，佢哋全部都係話嗰啲係參考意見嚟嘅啫。 嗯。 評級就係一樣吹水嘢嚟噶嘛，即係唔好話，就算係大公國際。就算阿爺而家成立大公局，都系吹水嘅、 啊。即系唔系大公局制，但系佢沾沾自喜，我一早睇咗啦，一早睇通。 佢未嗰阵时都未成立，我梗系成啦。 即系咪其实 stand up and pull 咧？ 佢一定好嘢， 佢一定系当你系 pull 佢 唔会当你 pull 一街。 因为你嗰个嘢，你好明，你好明白嗰个结构就系、是，喂，佢俾生意你做，帮俾啲产品，俾啲债券你评级， 跟住评级咯。 喂，咁你点会喂？如果有收得钱你？ 喂，但系但系你 垃圾级咩？垃圾级你会评级 唔会啊嘛？ 喂，但系你而家摆到明系佢老豆同阿即系同阿 C Y 系有啲问题啦，当年咁系啦，咁啊而家个仔咧就要增产啊嘛，就搞呢单嘢出嚟。 唔系而家话好翻，有饭食 系嘛？ 系啊，但系而家计翻条数咯，肯定嗱，佢老豆应该入咗头嘅，所以先俾佢入信，因为佢老豆同阿 C Y 就好多年关系噶啦，咁啊俾佢入信咧就即系。都認同呢樣嘢，計少咗多錢，咁啊而家咪問佢攞翻咯， 攞唔到啊？ 唔係呢年代久遠啲嘢，通常都冇噶啦。 即係狼來了呢啲嘢，可能食餐飯就算啦，但係餐飯都可能要佢自己埋單喎。 你摸嗰陣時啲數據咁久遠啊？唔係，我即係擺放出嚟就係咁啦。 九幾年嘅事， 你做生意就有時，你自己出嚟掛個牌，唔係未做得大之前，咪就係好多呢啲勾當，咪好多呢啲勾當咯。所以點解？即系阿董建华嗰阵时上，喂，大家都话哇呢条友系嘛，最后喂咪俾人踢爆马，李嘉诚咪揸 over 5% 嘅东方海外咯，最高嘅时候， 吓、 因为嗰阵时证监改嚟，先由喂原本5%，5% 吓、先10%先需要披露，降到5%，咪即刻俾大家见到李嘉诚揸东方海外咯。 嗯， 其实就系好多呢啲咁嘅即系勾结。嗱、阿董建华咁有钱，都尚且如此。唔好讲啦，有啲人系嘛吓，去外国喺香港喺 Poly 读完测量，系嘛产业测量师，然后 人哋去过英国， 去英国嗰啲二三四流学府攞多个学位翻嚟， 系 嘛，咁啊跟住喂卅岁之后，卅岁就住到半山，你估真系英明神武咩？系英明神武， 系英明神武做到嘢喎，越估越低， 但系做嘢系讲真系有啲成本嘅，系嘛。系嘛？ 喂，你讲起啲产业嗰啲嘢啦，我头先睇到我哋以前嗰个咩六大产业嘅其中一 样，阿 YM 话斋六大冚家产业系嘛 嘅其中一样系嗰啲基建，我而家发现咗咧，依家系大陆化咗。 点样大陆化咗？ 见到咧，我开始见到我嗰日搭的士啦，唔系我见到搭的士嗰阵时候咧，见到啲吊臂咧响呢个东区走廊嗰度咧，见到有啲海皮嗰度有啲基建啲吊臂咧。以前咪系譬如香港建设啊嗰啲 credit card 城或者金门啊嗰啲 金门啦系啦金门系啦 或者合股啊嗰啲，点解我 以前有红谷组添， 红谷组而家冇 啦， 即 系香港建设啦，系啦 香港建设啦，系啦。咁喂，你唔知咧，我而家见到咩啊？ 见到咩？ 中铁联营公司390， 喂大佬你睇 联营公司， 你睇启德嗰笪你都中咗标啦，中咗标啊嘛， 中 咗 标啊，唔系讲笑啊， 系啊。 哇， 系噶，呆咗吓！而家已经啲基建公司入侵咗嚟香港喎。 咁人哋都进喂，中国嗰啲基建公司全世界都喺度噶，非洲去到非洲都有噶，嚟到香港系嘛？ 香港应该会唔会利润最高嗰啲？ 吓， 咁啊，李润俊，因为去非洲，因为去到非洲嗰啲咧，通常系一个政治牺牲嚟嘅。 政治牺牲， 明明系蚀钱嘅话，阿爷都 系啊，起埋啲鬼城出嚟， 系买一啲叫做买一啲外非洲嘅外交咁样啦，即系帮人哋差唔多唔使钱起条路咁样。 咪揸住啲数咯，好多数攞唔翻噶。 咁、基本上咧，政治咁香港系咪攞嚟填补政治牺牲，所以俾啲标咧好高利润俾佢嚟填翻嗰啲非洲或者 credit card 嗰啲数？ 唔系，咁你 我问你，你唔系你嘅财经财经界人士啊嘛？ 睇下喂，睇下边个项目、啊啊？你 我问你嗰咁390系咪里面对冲，所以佢成日政治牺牲？ 唔系咁 都有钱赚。 唔系咁而家佢做即系做少咗啲海外项目啊嘛， 多咗嚟香港做。 咁香港 填翻以前条数。 咁而家问题你香港有 系嘛？ 有标头嘛？啱啱批咗俾佢咪去做咯，睇价钱啫。喂，咁人哋攞出去攞个标出去俾大家投，都系睇价钱啫嘛。是 真系真系系咪投标噶？定系投暗标啊？ 透都有啲透明度嘅，有啲透明度。 有 啲 透明度。 我唔敢完全否认呢样嘢，系咪先？ 我惊下个月唔上嚟，翻薄扶林。 唔系，我想问呢啲点解 C Y 做咗特首之后多咗啲中啲？ 真系多咗好多。 喂，這個、喂，连张祖讲咗啦，一早系喂，你今次 C Y 当选系另一个即系。利益集团是取代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嘛、是吧你以往的喂李嘉诚啊那一集喂今天慢慢退慢慢 不退啦 慢慢退咯咪变咗陈启宗啊或者其他 我都觉得陈 三流嘅中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陈启宗都冇可能陈启宗嗰啲俾人哋基本上都系俾人利用嘅啫。 佢都互相利用。 佢 final 唔系佢，我觉得 finally 系一定国企喺香港插晒旗，譬如香港建设啊，呢啲 credit card 嗰啲嘢就变咗可能中国建设，即系中海外、中海外嘅分公司啦。咁跟住， 我哋见到噶啲地而家多咗中资财。 系啊，系啊，系啊，万科都可以嚟香港拍噶。 都而家系多咗噶。 咁跟住同埋譬如嗰啲中交建啊、中铁建啊、中铁嗰啲。在香港成立啲联营公司接晒香港嗰啲基建嗰啲，以前原本合伙嗰啲做噶嘛，或者香港建设得最主要香港建设嗰啲做啦。 咁、所以发，所以咪建筑成本啊嗰啲咁样暴涨之后，咁人哋有方法啊嘛，中资财有方法啊嘛， 即系用嗰啲 平啲嘅， 即系用华润嗰啲 水泥。 系嘛？即系嗰啲咧，上次咧唔知边度啲沙太多嗰啲啊嘛， 系咯，即系嗰啲海沙咯， 系海沙太多 嘅真系有时。所以中港融合有成本噶，唔好以为咩啊？咁 即系搭下条东区走廊嗰度冧 Q 咗嘅， 裂开咯，龟裂咯， 系啦， 龟裂。 啊，真名话就系咪？所以即系客观事实系真系有成本嘅，而事实上。大家开头以为 CY 上到嚟会有个 change 喺度改变喺度，喂，系啊，改变咗 咯， 更加刚愎自用，更加有唔同嘅中资。 唔系，我成日都讲噶， 更加听阿爷话。 嗰阵时系有啲傻佬咧，厨房佬咧，因为我成日去一间 open kitchen 度食嘢，成日听到啲厨房佬喺度倾咧，喂，梗系拣 CY 有得搏下，起码咪搏到咁咯。 唔系啊。 即系你香港人个心态啊！ 嘅有台名主持人阿四阿二嗰阵时候，佢都讲噶香港唔系香港都系拣 C 位，因为起码譬如以往，譬如佢公务员体系出嚟啦，以前做 A.O. 啦，咁因为但系公务员体系，我哋都知道 系陈志云都系 A.O. 啊， 系啊，好即系我哋都知道系好臃肿，边个坐嚟都改变唔到噶嘛。咁佢哋系其实系譬如呢一派嘅人咧。佢哋又覺得係揀 CY 個原因係有得改變，起碼係佢會係改變咗個公務員架構，係唔會好似以前咁樣係公務員架構坐大，令到有啲政策行唔到嘛。佢、之前好多人 你 呢派嘅人揀 CY 係咁嘅原因。 你個係42， 42咪所以阿42喺啱咗個 CY 抌開唔睇你 AO 咯。 唔係你個係四 公務員， 你個係42嗰派睇嘛。但你普遍香港人，例如我頭先成日講，我去開嗰間 Open Kitchen 嗰啲廚房佬，佢哋睇法就係 TVB 觀眾嘅睇法啊嘛。佢成日覺得，喂，揀只狼好過揀只豬，只豬係蠢，你咩都唔識做，只狼蠱惑啊嘛。 同埋講到明話有民粹，又話講咩地產霸權啊，關乎 民粹。我咪就 TVB 累死佢啦 ，TVB 累死佢，邊個累死佢啊？ 唔係 TVB 累死香港啊？ 唔係 TVB 以前有套戲啊，叫做《九品芝麻官》啊。 哦，周星驰啊！ 周星驰嗰阵时嗰个系咪萧山监制嗰度？ 嗰度唔系，嗰度唔系。 嗰度系边个？边个？ 向山嘅。 向山 唔关萧山 事。哦，即系阿向山嗰套戏就讲 系。 就讲嗰阵时啊， 包情以下后生同萧， 以下语言 系啊， 梗系数学表立场。 唔系嗰阵时咧，阿边个包龙星啊个老豆啊，即系传俾佢啊。嗰阵时候咧，佢话点样治啲贪官咧，要比啲贪官更加奸啊。嗰套戏嘅道理咁样，你点样治到香港有啲系根深蒂固嘅结构性问题啊？或者一啲既得嘅利益盘跟住，譬如 A.O. 嘅体系，地产霸权嘅体系， 即系啲武侠小说嘅讲法，以毒攻毒， 冇错啦，就要拣一个梁振英出嚟咯，因为佢够奸，佢奸可以治到呢啲既得嘅利益， 嗰阵时佢都唔知，佢哋都唔知道咁奸噶，佢哋都唔知佢 冇理由唔知啊，我一 而家唔系你知啫，好多时好多香港人都觉得 嗱，我咪就话香港人嗰种愚昧啊，我喺1986年咧，我已经知，我仲系一个小学生。我已经知道呢个人唔简单。嗰阵时郑丹瑞有个节目，就系8点钟食饭时间 prime time 做，就访问梁振英。佢就我一睇呢条友读唔成书，就要读 TI 嘅，读 TI 嘣一声去到理工，跟住嘣一声去到英国，跟住翻到嚟竟然可以喺众良行做 partner。喂，你唔好同我讲呢条友冇嘢咯，白痴都知道有嘢啦，系嘛？佢喺个节目度话唔系啊，我就系香港人嘅骄傲啦。呢就系狮子山精神，因为我透过我努力，喂你点努力都唔得噶，大佬。 我证明你 即系唔会咁快噶嘛。 知人知名咯，但系好多人唔系噶嘛，好多人崇香港人崇拜专业人士，崇拜呢啲咧，即系由喂 我都崇拜专业人士，我都崇拜你噶， 我唔系专业人士。喂，无业游民，该无业游民。 个问题，我觉得佢唔妥嘅问题就系佢成功得太快，佢爬得上去太快，你一定有个时间嘅，你唔可能咁快噶嘛，你当中一定有啲警棍噶嘛。 唔系嗱。我讲咧，我之前见过一个香港好著名嘅中国国情专家， 系星探嘅， 唔系， 我以为你来来都系嗰班人， 唔系，哦，好出名嘅，我咪后讲你知边个 姓刘嘅，屌真系啦，唔 准出嚟， 继续啊， 咁样即系 但佢有啲流嘅真系， 唔系佢喺呢个同我倾偈嗰阵时讲啦， 系喺边倾。 证唔证实到咧？你哋讲嗰位特首仁兄咧，系地下共产党咧。其实睇之前一次嘅中全会 吓， 中央委员会嘅会议，嗰个位咧就有一个香港人，佢噏唔到个名啦。佢之前嘅前任啊，嗰位香港人就系内地特登系捧佢上嚟咧，话佢香港人可以做到系新华社一啲好高级嘅位置嘅。 嗯 咁话佢唔系共产党，但系香港一个即系特登阿爷做俾香港啦，阿爷好睇重香港人噶，俾啲咁高嘅位置佢做。咁佢做基本法嗰个位置就系以前梁振英之前嗰、那个。咁喺一次嘅中央委员会嘅会议嗰阵时候啦，咁香港好多啲我哋所讲嘅港澳工委啲工作委员会嗰啲，即系其实即系共产党啊咁样。即系代表香港过去有几个啦，咁、那个记者就唔小心就写咗嗰个香港人嗰个名 字。哦，咁都唔系个记者唔小心嘅，个编辑都唔小心。 嗯，冇删咗。 系， 咁就结果喺嗰个名个名单，咁即系开中央委员会，即系共产党啦。 嗯， 即系嗰阵时系将佢变成中央委员会咯，即系。佢系一个中央委员咯， 即由嗰一下开始嘅， 就知道佢系共产党。 嗯， 咁之后呢条友咧，就因为爆咗佢系共产党，即系个记者同埋编辑唔小心。 咁点啊？ 咁就之后就 个下场点啊？ 个下场就系之后就疏远佢，唔利用佢，咁啊慢慢系呢条友系人间蒸发。 哇！ 跟住 咁，我先讲先啦。哎呀，丝瓜一定唔系共产党， 唔系， 我啲惊大佬。 跟住呢、這个基本法嗰个委员会嗰、那个丝瓜之前个 post， 即系之后嗰个位咧，就揾阿丝瓜接任。 哦， 咁跟住就叫我哋谂紧，我冇引导性噶，你哋谂下佢系咪咯？咁样咯。 我即系呢位国情专家都咁坦白同你讲咗， 唔系佢冇 accept 你同我。 我知 你会唔会喺你会唔会喺翻我哋节目嘅 group 嗰度咧开翻开翻名啊？ 喂，唔系好多人都其实好多唔同嘅场合都讲都提过噶啦，有啲系嘛，即系金耀如嗰啲好似都提过佢系嘅。 阿边个都系啦， 阿文仔嗰个前主席啊，依家做做立法会主席嗰个啊，阿老鼠城，老鼠城都系啦。老鼠城摆到明，好多人都知道佢系港澳工位啦，即系地下共产党啦，即系其实系偏向法科嗰边啊嘛，法 线系。 但佢而家佢即系佢嘅成功系搞到咧，你连老鼠城啊嗰扎都撕裂晒嘅，即系因为呢个人嘅出现搞到真系九咬九骨嘅。 唔系，但睇唔起佢嘅，其实系曾玉成。 系嗰啲睇唔起佢，因为佢系低级啊嘛， 佢真系啦，冇料到嘛。 但系佢系睇唔起佢啫，但系佢而家系葡萄啊嘛。问题系佢 jealous 啊嘛， 佢又唔。 我又觉得唔系、啊， 我觉得唔系，佢娶咗个新老婆之后佢冇。 唔系，我觉得佢 系系啊，佢真系娶咗新老婆。 唔系，但系错。我觉得佢同阿 CY 嘅最大分别，佢经过直选洗礼。 系， 嗯， 佢经过直选洗礼，经过嗰种英国咧，即系呢啲好明显系大英国美英美势力亡我中国之心不死。佢、嗯、就嗰阵时 sell 喺香港一套理念制度。叫做民主， 嗯， 咁你经过直选洗礼，面对个群众之后咧，你就算系点有共产党有党性都好咧，你面对完群众，你又当然又俾群众屌， 嗯， 吓、啊，你摆到明系地下共产党，亦都有啲人都赞美你，曾主席，你做得好好啊，你。我哋香港好多家庭支持你， 但系佢嘅真面目咧，始终都会喺立法会嘅裁决之下咧表露无遗。 唔系，但系咁某程度上咧，佢就算 100% 嘅党成，以往如果佢唔经过民主制度，香港从来冇民主制度嘅话咧，佢真系 100% 嘅党。 唔系佢肯做啊，系你个你 咁，但 系 佢经过个民主制度咧嘅洗礼之后咧，就。即系仿如食捻完伟哥咁样， 系 好捻兴奋 ，new technology 系啊，好兴奋，即系觉得喂，真系有啲民众支持我，我唔系净系需要向党交代又赞美嘅， 但系佢都要跟党噶嘛，个 快乐快 乐去最后 都系要100%党性，可能变咗有80%嘅党性，两成就系慢慢自己改变咗啦。 你见到佢其实近呢两年 系个人宽容 咗，宽容咗嘅，同埋系真系。有时讲啲说话咧，似翻啲人话嘅。 你谂、這、 下、 個， 你谂下黐筋嗰啲系嘛？ 肯稳定有问题。 我肯稳定， 因为黐筋，因为黐筋系今届系第一届选立法会嘛，佢受过民主嗰种渗透唔多嘛，所以点解阿爷咁稳惊民主咧？咁稳惊系一个真嘅普选咯。就系因为一个真嘅普选嘅话，就系好似英国嗰啲打药俾你哋中国咁样样。 系啊， 佢系你不经不觉咧食鬼哥啦，食定头啦，不经不觉够钟嗰阵时候咧，你受过民主嗰种洗礼完之后咧，你好似啲药性好似发啦。 就 开始勾揈揈啦， 开始会关注。 我即刻谂起《超神传说》呢个动画， 即系会关注民主。 开始勾揈揈啦， 会怼冧间医院啊！ 咁因为有个民主咧，就会令到一啲本身系好有党性嘅、嗯、地下共产党、嗯，经过民主制度普选嘅洗礼完之后，佢可能开始唔服从党嘅指示嘅。因为譬如内地，咁因为佢个选举。某程度操控于党啊嘛，咁、 嗯、 因为香港如果某程度上香港有一个真嘅普选系操控于人民选嚟嘅，唔系喺个党或者系一个有筛选过程嘅人民去选嚟，咁、嗯、一个真嘅普选嘅话，咁喂佢真系可能某程度上改变，你睇下曾玉成就知啦， 唔系嘅真系，唔系 你睇到阿曾玉成就知啦， 几个都系 真系会令到香港嘅地下共产党咧。都改变嘅， 唔系发牌嗰次事件，你睇下行政会议成员里边嗰一扎，譬如叶柳啊、胡鸿玉啊、刘焕光啊，喂，佢、嗯、哋真系会关注民意嘅， 系啊， 呢个 实 力。 因为讲到尾，佢哋都系 程序公 要选票啊， 讲到尾你都系要选，都系要面对选。 佢相信嘅选， 你唔可以去得太尽。 系啊，你以往如果冇一个真普选咧，阿爷绝对放心。 吓、 100% 嘅。真系个个嘅党员，你操控到嘅人，即系100%嘅党性，就算冇100%个党性，都九成，系咪先？ 嗯， 只有一成个机会控制唔到，但系佢可接受嘅风险。但系你如果有 两成嘅，未必接受噶咯。 唔系你如果譬如依家譬如阿曾玉成，其实一个事例， 佢经过咁多年咧个直选个洗礼完之后，特别做完立法会主席，跟住立法会主席之后，你记唔记得佢系香，即系佢某程度上香港嘅立法院嘅院长咁样样啦。跟住去英国嘅下议院，系受到呢个好高格调嘅欢迎噶嘛。系跟住好多啲好资深嘅议员咧，就系围住阿曾玉成啊拍手咁啊，好似品前咁围捻住你噶嘛。咁啊，曾玉成嗰阵时系好开心噶嘛。佢好开心嗰阵时候咧。某程度上，佢可能会唔会某程度上忘记到佢嘅接受党嘅？ 系咁样喎，系喎，系喎。嗰阵时，佢阿温总落嚟咧，唔系阿周玉成都喺都同都伴游噶嘛。阿温总问你系边位嘅？ 唔系，我谂起条片喎。我嗰时 我话你咁样一个咁样个咁样大嘅对比，唔系我明白周玉成嘅改 变。我谂起条片，我谂起嗰阵时咧， 佢香港咧，佢经直选洗礼，然后之后经过直选洗礼入到去个立法会，成为个立法会嘅主席，即系一个立法机关嘅院长。 嗯， 即系唔系我哋呢个院长啊？立法会嘅院长之后，喂，佢受到外国嘅政界嗰啲全部都系经过民主制度嘅人嘅洗礼完之后，喂，个个人好尊重佢，佢系咪跟住开始系嗰种个民主植入佢嗰种党性，之后慢慢渗透， 慢 慢嗰种基因开始 high 啊，好似食紧条卵，哇啲扯啊，我要射，要射手大翁，我就边个名月做节目，哇射埋月球，哇好 high， 高个天堂， 喂你都好 high 喂，超小费啊， 喂你冇悭钱，你冇悭钱，你冇悭钱， 超小费啊， 我谂起条片噶，我想讲我谂起条片嘅，就嗰阵时咧啱啱门上开幕嗰阵时，阿曾玉成咧系好 proud of 自己系一个主席，跟住咧就拍一条片，就叫大家星期六日嚟参观立法会。哇！佢好似佢覺得佢自己就代表成個立法會。嗱，你各位市民你一齊嚟啦！我有啲咩人啊，帶你去導賞。跟住有嗰條片咧，有好多剪接嘅。嗱，呢度係我哋嘅會議室乜乜乜咁，即係好似佢就代表曬立法會咁。佢真係好 high 嘅喎。 係啊， high 㗎， 唔係佢，所以佢 high 完之後，嗱，佢經過呢幾次啦，特別佢可能去阿之去英國嘅訪問之後， 仲有跳 tango 啦。 係啊，佢以前如果係一個係好受到嚴密。嘅组织个行为生活嘅所谓嘅共产党员嘅话，点会咁宽容啊？ 唔系佢嗰扎人都唔系好严密嘅啫，你睇程介南就知啦。 唔系，但系 佢嗰扎人 唔系啊， 有几 但系佢嗱 严密啫， 由十分嘅党性变咗可能八分嘅党性，七分嘅党性，慢慢将佢淡化咗。 我觉得咧呢样嘢要 work 咧，就系第一，周永成系一个真系一个聪明人嚟嘅。佢同其他嗰班垃圾老共咧係唔同嘅， 但佢 係一班老共裏面最醒嗰個嚟嘅。其實佢心裏面可能都睇唔起， 但係佢都要強調， 好差多其他嘅老共嘅。 我都要強調，佢幾聰明，佢都係一隻老鼠。 佢都係一隻 老鼠。 但係我唔關 事。呢個你要強調啊！ 因為以往咧， 呢個係一個公民， 佢唔係 我哋做 TVB， 佢唔 係 因為 講佢聰明， 佢唔會 真係覺得佢聰明。 嗱，其實咧，阿爺點解驚普選咧？ 係 阿爺點解驚普選？驚即系一个全民嘅普选，系好高民主成分嘅普选咧。佢唔肯系惊你选嗰个特首系唔系佢所愿，因为佢某程度上系会令佢已经咁多年安插响公务员嗰个体系咧，已经系洗晒牌噶啦。就算选出嚟个特首系长毛又好，郁文又好。 黄杨达啦， 系黄杨达又好， 我即刻移民，衰到屎坏啊！黄杨达做特首，我第一时间 唔系 好得， 唔好 争 口啊！唔好争 税， 唔好争税，唔好争 好得口啊！ 唔系， 我支持好得唔系移民，最后都冇移民噶。 唔系，唔好争税啦！讲就攞民主币，话余若薇都好， 喂，我惊死佢一定搞我。 阿胡应生唔系讲咩？胡应生都话讲咗，何鸿燊都讲咗，冇移民冇。 系啊， 你冇鸠笠。 我唔系鸠笠，我惊佢搞我啊！我即走啊，大佬。 余若薇都好，喂，某程度上，喂。佢阿爺都唔肯洗驚啦，佢因為佢公務員架構經過咁多次洗牌，將以前英國嘅漁業洗走，即係以前嗰啲手袋黨啊， 42啊嗰啲， 唔係嗰啲42嗰啲唔係啦，嗰啲唔咁深英國啦，即係好深英國嗰啲，譬如任關貝英啊，嗰扎嗰啲人咧， 洗平啊， 嗰扎已經係洗走咗啊嘛，佢依家入嚟嗰啲人基本上係 係、 受過佢篩選，佢其實係唔肯洗驚， 可能有啲係。 即系官二代嚟个内地嗰啲，啱啱读书，啱啱即系攞够年期。 佢基本上咧，阿爷其实咧，某程度上咧，佢即系唔 挑惊你。你选民主派嘅人做特首噶，你驾驭唔到公务员体系，佢唔惊你。佢惊咩咧？我一开始咧就慢慢谂通一样嘢。佢惊系呢种民主嘅嘢咧，系影响到连香港佢哋操控嘅港澳工位咧，都好似曾玉成咁样，会有一个变化。会因为个民主嗰种洗礼啦，慢慢有个变化。喂，原来人民嘅掌声系好听过党对我嘅赞美， 民意系嘛？ 党对党领导对我个嘉许，原来我落区嗰阵时，喂，啲人真系当我人嚟。 唔系，但前提真 唔系，好似惊个我上线嘅高级嘅。 啊、 领导干部落嚟、 啊 啊，喂，屌烂声，即系当我狗嘅 喎。唔系、啊，但系前提真系要有，唔好似嗰人要个劳性要低先得。 唔系嗱，劳性硬高，即系硬低嘅人咧，即系都 会喊啊！好似阿边个黄根啊，之前俾人讲错，佢喺立法会喊嘅，俾人问候妈咪，佢真系唔开心噶啦。 唔系嗱， 你知唔知啊？ 你讲 冇阴功啊？ 佢真系受唔住。 你讲个劳性或者个纪律性嘅话，即系我哋听过一啲亲共产党，即系香港嘅共产党嗰啲人都好咧。喂，从来共产党最信任嗰个人咧，就系曾玉成。从来最信任嗰个人咧，就唔系 C Y。是曾玉成。咁但係一个咁信任嘅人， 大家变个 经过咁 有少少变种， 经佢同阿 CY 呢嚟讲呢，一定係信任过曾玉成。但係佢哋觉得係佢哋觉得信任嘅人，经过几好 N 次嘅民主制度洗礼完之后呢，开始变得模糊咗啦。 喂，大嘅。 但係冇经过民主洗礼，係suppose 冇咁信任嗰、那个，因为冇经过民主洗礼之后咧， 反而就江碧泉反而仲听阿爷话， 仲党性仲强咯。 有，我觉得你阿 B 哥呢个咧，都令我谂起，即系我哋呢三任特首系嘛，董建华、 曾 荫权同埋梁振英系嘛？喂，呢三个人里边嗱，阿曾荫权就真系官嚟嘅，即系喺做地区这个工作，由到去政府去做政策的， 他起码基层屌过， 他一定是要好顾重、好注重民意，在那个训练呢样嘢系植根佢心里边嘅，所以他你见到 共产党个模式系听上面， 系啦， 由上而下嗰、那个唔系，佢由下而上， 咁反而 下低啲人屌佢上 面，咁反而测量师即系阿 CY 同埋喂一个系做船做地产嘅董建华，做航运，喂董建华都要睇市道。都要睇买楼，都要睇喂推盘时间，对睇个市道个好唔好？ 但系 CY 真系唔 使睇， 真系 CY 就系服侍老细嘅啫。 喂，但系嗱，我 所以点解亦都 make sense？ 点解喂 CY 系可以如此地完全？ 唔系，但我跟你嘅讲法咧， 佢系阿爷系因为如果有个真冇选影响嘅话，唔系影响边个人做特首啊，系影响喂会令到一啲佢以往觉得係100%信任嘅係我哋党嘅人，佢会喺个心理上有变化嘛。而嗰种变化可能带入去中国呢， 啱啊嘛。其实你睇近期呢、 這 個、你要即根据阿 B 哥你呢个讲法，你睇林郑咪囉。佢依家嘅做法你见得到佢係即大家都相信依家係冇 plan B 㗎啦。大家都喺度认为係会死保阿 CY 㗎啦。 顶到。 但係林郑依家嘅做法好明显係想怼落嚟啦。 接任。 亦都係明刀明枪直情话佢做得唔好嘛。话佢冇民意基础嘛。而家佢做緊嗰样嘅就係攞緊民意基础嘛。林郑最新係有50%+嘛。而 CY 係负40%+嘛。 但我想讲。 就係只係 B 哥你讲 嘅。B 哥你个讲法呢，但如果你根据习总而家嗰种做法呢，老模式嗰种做法呢，佢真係唔 Q 仔你㗎喎。佢使乜咁担心啫。佢所有嘢都集权晒喺自己度㗎啦。Finally 都係佢一个人话晒事。 呢、這个我带入咗另外一样嘢。 佢使乜咁惊啫。 去到啲财经金融嗰啲嘢，啱啱呢嗰个上礼拜问啊，即係文昌大陆发生緊啲咩事，即係嗰个中央嗰个财经会议啊，就开闭幕权啦。 你一问佢，佢諗东莞啊。 闭幕权啦。嗱，你有冇諗 啊？先佢系咁諗啊，点成个过程呢话啲出啊。 嗱，就回应咗啊 点样直达中央啊。 阿新比讲嗰样嘢啦。回应咗阿新比嗰样嘢啦。就係、是、喂，依家你见唔见到出嚟讲嘢嗰个系边㗎？ 中央财经会议。Suppose 中央财经会议 打电话问阿林康正先。 Suppose 中央财经会议咧，嗱如果嗱应该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啦，但系国务院系个国家层面啊，而国务院嗰个权吓，嗰、那个权力咧就系、是、嚟自喺党嗰方面嘅权力嘅，嚟、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啦。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个组长系阿李克强啦。咁 Suppose 中央财经会议嘅话咧，系。出嚟讲嘢嗰个应该系李克强，但今次出嚟讲嘢系习近 平，习总， 系某程度上系咧，其实你睇到 唔系架空咗，完全架空， 完全将阿李克强架空， 完全完全，李克强都冇角色， 佢完全而家嚟紧你睇到嗰、那个深化改革嗰、那个小组咧，领导小组咧，嗰、那个组长好明显一定系习近平啦，咁。某程度上系佢攞呢个小组架空，架空咗阿李克强， 立晒所有嘢落自己度咯， 冇错啦。 咁我就话咯，佢你系行老毛嗰只独裁咁，你使乜惊啫？你唔需要惊噶。 即系下边啲人咧，唔使决策，你就系执行得噶啦。 咁佢唔使惊啊。 就系、是、啊，老毛嗰阵周恩来嗰阵唔系叫国务院，叫政务院，政务院就系执行啊，唔使做决策噶嘛。执行老毛，咁可能未来咧就系、是、国务院咧都变咗做政务院啦，就执、是、行集中嘅。个人指示， 咁啊需要多啲监察院、啊， 冇错啦。 喂，哎，唔好差太远啦。我原本有样嘢想讲嘅就系咧，我同阿森华想讲，咁因为我哋都曾经识得嘅一个人啦，佢叫叶正纯啦，就出咗篇文嘅。咁我就唔会成篇读晒啦，我 highlight 咗某几段出嚟讲讲讨论下啦。嗱，唔好讲啱定唔啱啦，我哋讨论啫，纯粹嗱，呼吁所有咧上武派同埋泛民及左翼啊划清界线。杯葛其一切行动，因为呢班准备和平占中嘅人咧，佢哋已经一早写好剧本。当占中失败之后咧，会将失败嘅罪名嫁祸俾本土派同尚武嘅异人，然后拎住一啲异象出卖取得嘅道德光环同谈判筹码咧，由泛民派代表咧同共产党做呢个秘密谈判或者协商，通过一次态嘅政改普选方案。咁社民连嘅成员掟鸡蛋抗议之后咧。泛民同左翼嘅论调咧，就全力吹捧咧冇杀伤力嘅毛公仔老母西，而黄毓民喺立法会嘅汽油弹警告咧，被不分阵营扭曲成暴力。最明确嘅例子系曾志豪嘅汽油弹是砸向占中嘅论，呢系一种区隔嘅手段，志在显出自己嘅和平同高贵。即使而家家私系跨国大公司啊，系资本家，疯狂抢购同炒卖都系资本主义嘅运作。左翼咧。仍不顾呢个政治嘅理念同意识形态咧，强行推崇啊！所有本土派同尚武异人咧，应该立即停止一切抗争，同和理非非者咧就划清界线。我哋而家可以做嘅就系将计就计嚟破坏佢哋嘅陷阱，而且要耻笑一切嘅反智行为，有志同香港同生共死嘅意识咧，要锻炼身体，增长知识。學習外国武力抗争的方略，在泛民和左翼彻底溃败之后，香港将由我们向共产党发动最后一场战争，为保香港不惜同归于尽，一拍两散。大家怎样看这一篇？不要说啱定不啱，大家讨论一下。我不敢说啱定不啱，大佬你知道我很怕死的。即系，不过我想指出， 唔系 我指出几样嘢。 唔系，如果你个正面嚟讲咧，即系未来嘅运动咧，需要系有人牺牲攞佢鲜血咧，攞嚟嗱，我即系从佢个角度啊， 咪点解要一拍两散先？ 我从嘅角度啊，即 系 好真挚嘅角度啊，好真挚嘅。 阿森华都有好真挚角度。 佢真挚嘅角度咧，就系、是、如果佢冇阴谋论嚟讲咧，佢其实系觉得系搞任何嘅社会运动嘅话咧。依家再咁样勾搞落去咧，系冇意思噶，一定咧就要系揾人咧做呢个黄慧琳咁样，就系、是、用 黄慧琳都系企喺度啫，企喺他面前啫。 系咁后屘失咗踪就当佢最尾被碌过啦。即系最紧要系攞佢嘅鲜血嚟唤醒香港沉默嘅人， 即系要你做巴解组织， 系啦嘅公民意识。咁、因为香港人本身系政治好冷漠嘅。咁样咁如果有个鲜血嘅话咧，咁啊唤醒咗公民意识嘅话咧，令全民起义， 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打到公共職權。 我只係想問一樣嘢， 但係我從陰謀論講咧， 唔係我同你講咗啦個陰謀論。喂，如果佢嗱，我當佢哋去勇武啦，嚇、啊、去勇武啦。咁、那個問題係，如果佢哋流咗血之後，件事禍咗嘅，咁香港人就縮噶啦喎。 唔係，其實 唔係即係我想講翻咧，就係話其實我同新比之前都講過話，佔中係一個個定位係乜咧？ 和平理性嘅最後底線啊嘛。 嗰個係因為始終香港人係不嬲都好 power off 自己和平理性嘅。你咁你要有一個係 出師有名先 係啦，和平理性嘅框架之下嘅一個大型嘅行動，然之後衰咗啦。咁咪有一個好合理嘅理由去利用第二種途徑去做囉。如果你因為而家啲人你都未用晒你嘅方式去做，你點解要去咗啲暴力嘅行為呢？ 同埋點解一拍兩散？我唔係好認為要一拍兩散㗎喎，一拍兩散咁樣用㗎咩？仲有一樣嘢，佢話喂， 一拍兩散，唔係兩唔會兩散， 唔會兩散嘅，佢散啫嘛。唔係仲有一樣嘢，喂，佢話即係強身健體啊， 強身健體啱嘅， 要鍛鍊身體啊。咁但問題你 增長知識都啱， 增長知識啱嘅， 你學兩散又唔 係學習外國嘅武力抗爭方略係啱嘅，但係你有冇咁嘅團體可以介紹我去報個名咯？你 含於任龍拳， 唔係我想問下。 有啊， 跟我打太极，跟我打太极嚟。 有冇啲政治学院可以教我呢啲咁样武装抗争策略？ 或者咁样，陈云嘅双龙出海。 喂，因为其实我即系呢个咧，你如果讲到呢一个咧，其实大家都系期望紧占中啦。本来我上一集要讲唔记得咗讲嘅啫，我提出咗个 idea 就系话。其实依家大家都讲㗎嘛，做咩仲要等，做咩仲要等人哋掉个方案出嚟先占中呢？我哋可唔可以主动返啲呢？其实我就话应该其实依家呢个 moment 已经要去商讨话点样落实去行动去占中。因为你咁样做嘅时候呢，就其实系已经犯法㗎嘛。梁振英话咗呢个系一个犯法行为嘛。即系你哋喺度商讨緊点样犯罪啦，系拉得嘅。咁如果喺呢个 moment,佢警察拉你嘅话，就会即刻有人出嚟占中㗎啦嘛，即走去拉戴耀廷嘅话。咁你呢个系调返转头，系我哋做返主动㗎嘛。你唔拉我啊，即系默许我哋咁做啦，我哋更加具体可以谈判啦。咁你呢个系一个双赢㗎嘛，但系冇，即系佢哋当然我讲㗎啦，我相信佢哋系唔会接纳㗎啦呢、這个意见又。 但我一拍两散都唔接纳喎，因为我觉得冇一拍两散，我问出话真系我哋散嘅啫。 系啊，唔系而且亦都攞唔到咩支持。 唔系最紧要，我都系好奇嗰样嘢啫，我真系好认同阿叶正淳所讲。要锻炼身体，即系 锻炼 身体，同埋学嗰啲 增长知识啱， 增长知识，同埋学嗰啲策略，嗰啲抗争策略。但系有冇一个政治学院可以俾我报名？ 普罗 咯，好 有啊， 唔系错，喂，你真系尽快报啊！冯剑基嗰啲都 什么？你应该 咩？你好意思叫我上冯剑基堂？你唔系啊？ 而家上喂，而家我真系唔同意你啊！而家上堂嘅话系睇片噶嘛，摇佢教育噶嘛， 你补习天王咁啊？ 系啊，你应该摇佢教育睇 南 越公民嘅实战工党， 系整个 apps 咪好似 Khan Academy 咁样样上网咪全部。系嘛？不过你俾钱噶，嗱啲课程唔系免费，系要俾钱嘅。 系、 啊、交钱喺 App 度上堂。 哦，有冇得睇埋本《热血少年》啊？可以追翻啲旧嗰啲集数可以。 吓、 啊，系嘛、哦？喂，冇乜时间讲一讲 Bitcoin 系咩嘢啊？ 你仲讲啊？ 仲讲？你冇你冇惊先得噶？ 唔系无端端乜事跳？唔系，其实你 唔系啊？因为 你无端端要我讲 Bitcoin 系咩？其实有啲咩原委？ 哦，咪有原因嘅， 真 系 好奇怪咯。 有原因嘅，咪因为我睇到个 post， 咁个 post 咧就喺呢个咩花生咩最当做啊，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嘅，咁啊有个 post 话任何人都可以讲经济学，因为经济学咧系每个人每日接触嘅事物，建议大家去睇下张五常，但唔知点解系。我唔知啊，系张五常嘅卖吉者言啦，就明白呢个道理啦。佢话呢啲系读过大学程度本科系经济学嘅人咧，评为咩 descriptive 啊，我唔识咩 descriptive economics， 我真系唔识呢啲嘢。 似啲好入门啦， 佢 话大家都明白、 啊。我唔识啊，呢啲就系想话，佢话老萧嘅层次同黄仁达一样，都只系属于呢个程度。要明白多一啲咧，就要落啲苦功去学一啲数学基础，去建构一啲 modeling。哇，我一见到呢啲咁样。我又唔知咩叫 Bitcoin 嘛，人网金币我识啲嘢，我就觉得哇系咪真系咁复杂咧？咁我想请教你啊嘛， 唔系喂，佢 Bitcoin 即系喂，我哋轮喂，我哋有网啊，阿萧生都 都讲过一次㗎啦係咪咁但係 我冇听 唔係嘛 我真係冇听啊 咁著名嘅意见领袖阿萧 我呢期唔得闲冇听啊 我呢期呢个拥抱啊萧生啊 唔係总之其实 Bitcoin 呢基本上咁讲我本身冇玩啊但係基本 你玩牛熊证㗎嘛 我都冇又咗唔玩㗎啦赌具嚟嘅点玩啫。 我即咁下有啲人真係赌徒嚟嘅。 係啦我开始个危机啦我用我通俗嘅语言讲一次 ,ok,Bitcoin 其实就08年有一位唔知啊入化名嘅叫中本聪嘅人就提出嘅。咁喺个即係密码论坛度佢提出咗一个咁嘅新嘅一个咁嘅理论、就话呢透过一啲即係一连串的一些密码、即 是一些程式密码来的、which is, 即是说呢这一堆程式密码呢你解开晒的话呢只得2100万个、2100万个、你每解一个呢这些這樣的密码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个 Bitcoin、原本呢就这个这样的即是 掘金币。 掘金币是啦即是现在变成掘金币。它原本就是说喂、做一种这样的、密码开源 咪仲难玩过麦当劳啲大富翁。 佢原本就其实 唔系系 一种研究， 系有个门槛嘅，好似我哋咧普选系有个门槛嘅。 咁呢一个咁嘅即系做法咧，呢、這个其实系需要即系成个即系 internet 个发展啦，同埋个技术即系电脑嗰个发展去配合嘅。咁喺08年佢提出咗之后咧，09年咧就一月先啱啱有第首50个所谓 Bitcoin 就出世啦。咁自此之后呢原本 Bitcoin 係值几仙一个嘅啫即係而且係第一次嗰个咩交易呀係咪原本个交易呢係成用成几千个啲 Bitcoin 先买到一个 Pizza 嘅啫即係喺最 very beginning 嘅时候。 即係佢嗰陣次嗰、那个purchasing power 好低嘅。 好低嘅因为根本冇人认可。 哇我打梦幻之星都唔使啦大佬求其打隻怪兽都买到8件。 冇人认可嘅即係 Bitcoin 原本呢就係一架一个咁嘅理论。一架咁嘅喂密码程式解码解完码之后呢就可以攞一个咁嘅币。摆到呢就可能做一啲喂即係纯粹只係话俾人听你解开咗一个咁嘅密码。 咁咪要啲金钱师先解得开囉。 唔系而家又系讲啦，原本咧解开咧就好容易嘅， 好捻扑街添。 唔系我话你哋根本都唔崩安好心啦，无端端。 唔系，我真系唔识啊，大佬。 无端端讲呢啲嗱， 我唔识 系啦嗱， 且教你。 原本几千个 Bitcoin 先可以换到半个 Pizza 啦， 系 原本系因为点解咁平咧？系因为之前嘅解码真系唔值钱嘅。是好容易可能只需要你用几个咁嘅程式你已经可以攞到一个。 但呢个 是嗱即係咁样即係好容易解码就好容易攞到 Bitcoin。 係啦。 就係、是、嗰、那个货币供应就比较容易增加。 喺 就所以个所以个 purchasing power 就低啦。 係啦喺开始掘嘅时候。 係就低啦。 係啦、 因为嗰陣时嗰个门槛低容易掘。 系啦， 容易掘嘅话，咪多啲货币供应喺个市场流通咯。 唔系，第二样嘢系嗰阵时的而且确呢一扎 Bitcoin 摆到咧系冇人认受性嘅。你话我有500个、1000个冇用噶，我点解要你啲 Bitcoin 费钱？呢啲系咩嚟噶？呢啲程式码密码我要嚟做咩啊？ 咁点解而家去到咁 哦 咁犀利？ 呢、這个第一就要同世界各国特别系美国嗰个量化宽松有 关。唔关事，一嚟咧佢系。多啲人認識咗有啲 demand 嘅推動有啲 demand 嘅推動咁呢啲人完全唔夠識佢 唔係客觀現實係 咁即係等於點解 Bitcoin 值錢過人網今日因為外國啲人佢唔相信人網㗎嘛佢唔識人網係咩嚟㗎嘛但佢識 Bitcoin 囉 唔係呀唔係你又唔係係加拿大譬如有咖啡店係真係有個咁嘅 Bitcoin 提款機喺度你可以入張你可以用你的程式碼喺嗰度直接撳錢出嚟呀、即係你多咗呢啲咁嘅嘢喂有啲譬如有人而家放手豪宅有人放手豪宅話收 Bitcoin, 啱啱一仔我講手頭上一仔喂搵咗一仔喂教琴嘅又好做咩好喂佢哋係交易媒介佢哋係可以收 Bitcoin, 咁呢一啲咁嘅承認咪令到 Bitcoin 個價值 掹多咗啦。 咁個價值喂貨幣可能好簡單。 但係因為佢哋而家難掛所以呢佢嗰個 money supply 就係個增長冇咁快。 呢、這個就係 二蚊係快過個蚊。 呢個就係嗰個中滿倉原本呢個設定出嚟嘅。點解有啲人讚揚呢一個係個好完美嘅貨幣呢？即係係客觀現實係嘅，因為呢一個 Bitcoin 咧喺開頭供應好多，但慢慢咁咧就你掘出嚟咧難度好高啦，好似掘礦咁樣。喂，開頭開即係你露天煤礦掘掘係容易啦，跟住落咗下面可能會漏水。 但係佢而家好成功喎，其實好成功喎，如果咁樣。 佢因為咧 個營運成功喎， 成 功 營運，因為個冇任何人，即係中本聰本人都唔，你唔知佢都未必係發到達嘅。 嗯， 因为冇人预示到个 Bitcoin 可以突然之间，而家啊啱啱上去Migos 嗰度再睇个最新嗰、那个每个系卖紧，即系$817 哇， 一个 哇， 呢个系 Bitcoin 最新嘅价格，但系同呢个一仔嗰阵时啊两个礼拜前做紧$1,000$1,100咧，咁系 跌 出现咗个好大嘅跌幅啦，呢个系事实嚟嘅， 即系个 demand 少咗定系个 supply 唔系，其实嗱，两样嘢，第一，个 demand 需求突然间出现咗，系因为大家了解咗呢一个，了解咗第一咧，有人承认咗可以用，可以买嘢，可以买楼，可以买车，有人外边有人外国有人 Tesla 车卖车系收 Bitcoin 嘅 ，OK， 有人卖楼而家叫价亦都可以收 Bitcoin 嘅， 任何人要用，系啦，对佢嘅 demand 多咗啦， 就真系有用噶嘛，系嘛，真系变到啊，而唔系一个密码嚟嘅，咁啊。点解啲人涌入去就开始，同埋佢哋知道咗呢个咁嘅货币咧，只系印2100万个，即系话你掘到最尽，用超级电脑掘，佢最后一个咧都系2100万个， 即系嗰个货币供应已经向上封个顶啦， 封个顶噶，系冇量化宽松嘅，系啦，咁所以点解咪变咗加上喂印银纸，大家有啲人系的，而且佢系唔信货币，然后宁愿譬如亦都之前亦都有一啲譬如希腊债务危机嘅时候喂。锁咗外汇，你系攞唔到钱出去。有啲人利用呢一啲咁黑市途径，系用 Bitcoin 买武器、买军费有嘅，系亦都令到 Bitcoin 即系因为佢向上嘅货币供应已经锁定咗， 而系 但系个需求可以 trend to 无限嘅， 冇错啦。 咁所以喺个trend to 无限，即系 trend to 啊，近乎。近乎无限嘅供应去追逐有限，唔系无限嘅需求去追逐有限嘅供应咧，就会令到个价格咧就冲咗上去。 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有条友喺网台度鸠吹呢个 Bitcoin 嘅历史咧，可唔可以令到个价格跌低咗？ 佢如果个唔系如果嗱供应面咧就唔会影响到嘅。咁如果佢鸠吹得太离谱，影响嗰种人嘅。消费个行为心理、啊， 我就系话阿文昌头先话 跌，令到今日同咁低咗嘅话，就会影响。 即系佢今日嘅价格同上个礼拜一仔唔同咗嘛？系咪有人鸠吹喺网台鸠吹，所以跌咗？ 唔系会影响噶，即系如果有一啲譬如有啲有能力嘅人，喂，特别系中国官员、人民银行发出禁令话，喂，叫大家唔好买卖机构，唔可以买卖 Bitcoin。咁你咪令到嗰个认受性咪进一步降低咗咯？即系喂，大家睇到哇，唔可能短期。可能喺中国用咁、哦、一定懒咗一截㗎嘛。 明白。 這個、事實 因为个需求即係去唔到13亿人嘅需求减少咗，但个供应呢係锁死咗个顶位。 咁 所以个价格呢就向下落。 咁但係 Bitcoin 客观现实就係、是、一炸程式码，冇任何 backup。咁呢个就係睇大家个对呢个货币信心囉。 喂好，咁节目差唔多完啦，我就想我就想推自己本作品， 原来你咁急就系 我好急啊！我而家讲话推自己本作品啊，阿 B 哥走啊，扑佢个街嘅真系。唔系嗱，咁咧我就写咗个30,000+字到嘅经律小说啦。咁其实系有一啲先步，即系有一啲喺关于香港现时嘅情况嘅处境咧嘅一啲符号摆咗落去嘅。咁、那个古仔都几重口味咧，有暴力啦，有色情啦，有 SM 啦，有光交啦，咁样嘅。咁就我喺高登啊，都贴咗条 link 啦。咁、那个古仔叫《18禁官能小说抽搐》，即系抽筋咁样啦。啊，咁我亦都贴咗条 link 喺呢个花生档案席嗰度。咁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睇下，即系我都知道系。 除咗睇之外，仲要系即系大家尝试一下，尝试一下，试下解码。 解码，解一解码，我入边。 看因为有 要解码的又要 好像 Bitcoin 咁样咪、啊、有人读有个因为喺高登呢如果大家有 account 可以留个言啦咁因为有个读 English 嘅巴打呢我唔知个巴打定斯打啦佢都解 最好系斯打啦 佢都解咗啲码嘅都知道咁入面有啲含义因为我嘅重口味或者我嘅暴力呢其实系有啲原因有啲意思喺入面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玩下呢个解码游戏啦亦都希望可以嗰啲经历嘅情节可以俾到大家有坐过山车嘅感觉啦 我好似有编剧睇完之后都俾咗意见你喎 系咩哦系呀系呀嗰啲唔好讲啦我又唔想成日赞自己系咪咁Anyway, 希望大家可以捧下场啦因为即係支持下細佬嘅作品即係其实冇钱收嘅本书因为呢个唔系出版嘅书啦。我依家仲傾緊我唔知嘅、okay. 因为 follow 嚟我唔知仲即係我可以愿意俾钱但係人哋有好多自知出版社呢就唔理嘅收咗钱就做嘅但係我就搵咗一间呢系好好嘅出版社啦佢唔系收钱就做嘅佢都要睇你嘅作品同个 brand 品牌夹唔夹或者我嘅嘢。 会唔会太重口味 够唔够料囉即系有冇料啊写得好唔好啊咁佢都系一个好严格嘅好严谨我再搵咗呢间出版社。咁而家都系喺度倾緊嘅商讨嘅过程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捧下场支持一下細佬呢个抽搐十八禁嘅官能小说嘅作品啦。咁好啦节目时间完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有咩啊是喎元旦游行喎喂阿 B 哥过嚟讲两句喎元旦游行喂你熟㗎嘛讲两句。 好多嘅人都甚啲呢即係今次元旦应该好玩嘅。应该。 好玩喺边度先 好玩就起码热闹啲啦唔会小猫几隻啦。 一定要有老母西喎。 係啦。 一定要有老母西。 大家到时整个指责嘅老母西烧俾嘅。 喂唔使呀好多人入緊货啦。不如摆啲老母西喺度一齐游行啦你个老母西。 跟住或者自己指责一个烧俾烧坏都得。 都得老母西游行。 烧你老母西。 或者老母西占领呢个政总咁样。係啦。好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喂唔得阿谭好远。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